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一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月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眼神花都为了一时诛心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无天无地蹉跎了青春。萧三梦龙卷烟心，大家归去心灵儿碎，这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。回味着夜生活，如梦初醒。新环境，回味着夜生活。